不遂之症，饮山药乌烧蛇，雀风除湿，兼补肝肾，强筋壮骨，调一切风寒湿痹，而且呢又能滋阴而助阳。下面说今儿正题，给大家说到了啊九星磁疗法啊，哪九星？说的是人体的任脉上的三关，督脉上的三关，哎，加之百会，加之双尾中。人体生命啊，这九大保健要穴做到呢全面的疏通，哎，就可以达到身体的疫病同调，甚至呢达到一个身体的健康强壮的目的。这九星磁疗法呢我不打算多说啊，因为磁疗嘛，是吧，在外行人看来很玄妙，哎，但是呢自从啊中国四大发明当中有了这个指南针啊，磁针能指南啊，那个时候叫司南，是吧，就开创了中国的大航海时代啊。那磁不但给人指明了方向，同样啊身体的气血运行，经络疏通，它就构建成了人体的生物磁场。所以磁在中国的养生健康的文化当中那个地位是非常重要的啊。九星磁疗法，督脉上的三关啊，大椎、调颈椎、肩周、颈项强直，至阳调心胃痛啊，你是心绞痛啊，你还是胃痉挛呢啊，这个至阳调的是心胃痛。命门啊，命门调下焦的寒凉，腰膝的酸软，这是督脉上的三个重要穴位啊。任脉呢啊，痰中宽胸理气，是吧，什么你甲状腺上长瘤子的，乳腺上长瘤子的，肝脏上长瘤子的，我们都说了这叫肝郁气滞，气滞血瘀，想化掉这个瘀结先要打通这个气道。怎么办？我们往肚子里吃什么？吃疏肝解郁的姜黄加上丹参，是吧，姜黄加上丹参啊。有人朋友说那不是保肝的吗？没错，怎么保肝？肝主调达，疏肝解郁，把肝的淤血化开了，就是保护肝脏，就是来解肝的毒，是吧。说那这个和痰中有什么关系啊？百病皆由心生，是不是啊？所以说你这个肝气淤结能不能生成瘤子，就看你这胸口憋不憋闷啊。正所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啊。所以把胸口的痰中打开，做到宽胸理气，那我告诉你，对于未形成的淤结和瘤子它可以达到预防，对于已形成的结节和瘤子，揉痰中宽胸理气就刺激了我们的胸腺啊，胸骨后的胸腺。胸腺也是人的很大的一个免疫器官，是吧，你包括好多这肿瘤的病人给你打那个胸腺肽干什么的，嘿嘿，就是刺激你胸腺的，增加胸腺免疫力的啊。所以可见呢，哎，中医的点穴按摩之法 在中医的中药整个领域当中啊，可以独占半壁江山啊。中医把针灸、点穴、按摩、温灸啊，把这些统称为按桥啊，按桥。换而言之来讲，这就是中医的外科，哈哈，也叫内病外治之法啊。听着啊，有的人说我甲状腺结节了，乳腺增生了，肝生囊肿了，我吃姜黄疏肝解郁化瘀了，那么你配上膻中穴啊，配上膻中穴的按摩是吧，加上具体的穴位的贴磁疏通啊，乳腺你得贴乳根穴，甲状腺你得贴肿块，肝囊肿你得贴章门七门啊，这就是组合了啊，这是组合。而我今天讲的是九星磁，说的是这个基础穴膻中，你可以达到什么呢？增加一半的作用，哎，增加一半的作用，是吧？举个不大恰当的例子吧，啊，说这个汽车，啊，现在人有钱了啊，家家都买小汽车，啊，说这车呀，开到什么呢？农村那个土道，刚下过雨，啊，刚下过雨，这车抛锚了，陷到泥坑子里去了。你这怎么办呢？是吧？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，是吧？哎，那一个人在前面踩油门开，下来两个坐车的人在后屁股推。你看，就这么一推，就差这么一点劲儿，哎，这车就解困了，推出去了。你这人都不推，就坐车，你怎么踩油门？你那轮胎都冒烟了，你这车也脱离不了。这就叫一巧破千斤，就差那么点外力的劲儿。所以告诉大家，学中医你只知道吃药，你不知道点穴按摩温经疏通，是吧？原来都是用针灸，但是现在对人呢，对这针灸啊，一扎针一出血，对这个很反感啊，所以现在针灸啊就不能说淘汰吧，是吧？很少啊，很少啊，而且针灸的名师也很少，说怎么办？哎，人性化，以磁代针，哎，以指代针，而且呢，留磁是留针的一个方式，所以现在磁疗弥补了好多针灸的不足，啊，这是膻中宽胸理气啊。那中脘呢？中脘调和脾胃，啊，打嗝的、胃胀的、反酸的、嗳气的、反流的、溃疡的啊，别忘了中脘穴，啊，调和脾胃、肝胆啊、胆囊炎的都能贴啊。关元呢，啊，关元和命门呢，啊，相互什么照应，啊，也就是我们中医常说的，啊，什么病人的病最重啊？命门火衰，丹田无气啊，命门火衰暖命门，丹田无气固关元，哎，就这关元穴啊，其下四横指三寸啊，用一些温热的药啊，记住啊，这个贴膏要贴的都是热性的药啊，这一定要知道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热性的药有温通的作用，是吧？有温通的作用，是吧？啊，你包括我以前给大家讲的那个咽喉炎，伤湿止疼膏贴到天突穴，你一听这个名字，伤湿止疼膏咋的？这膏要贴身上拔凉啊，非也。它是除体内的风寒湿的，所以伤湿止疼膏用的也是热性药。所以大家一定记住，这膏药绝大多数都是温通的，温经散寒，疏经活络，啊，没有说我弄个那个，冰块弄个薄荷贴上那没用，是吧？一定是温通的药啊。这说了任脉三关啊，啊，任脉三关，灸磁呢，咱们的九星磁疗法呢，还增加了一对这个委中。啊，什么坐骨神经痛、 中风后遗症、心脏病下肢浮肿啊，贴这个双尾钟，除了贴还要按啊。我以前教那个中风后遗症的病人啊，让家属把那擀面棍啊、擀面杖啊，搁那个炉火上把它烤热了，擀腰、擀后屁股那根筋啊，对于中风后遗症的下肢痉挛有特殊的作用。九星词我们最后说的叫头顶百会啊，百脉交汇。你别看把它放到最后说，告诉您它最重要啊，最重要。百会百会百脉交汇。如果你只认为啊，那百会穴是老年痴呆、中风后遗症、偏瘫半身不遂恢复的案的，那你就只了解了期间的10%。百会穴按摩还有90%的大作用，大家不知道。什么胃下垂、肾下垂、胃寒怕冷、没口，这个没胃口，是吧？尿频尿急，是吧？百脉交汇呀、啊，是吧？中国人有句老话说叫“站得高，望得远”呢。所以这个百会穴呀、啊，哎，它就像你的经络的一个什么呢？瞭望塔啊，它最高的位置。所以通过摸百会穴可以判断很多疾病，是不是啊？哎，一摸百会穴塌坑了，别说啦，你那脑仁啊跟核桃仁一样空啦，是吧？所以百会穴留瓷啊，缝到一个小帽子上啊，老爷子你要剃光头呢，简单，直接啪到百会穴上，把手掌再摁到这个瓷上，听着啊，九星瓷疗法，你千万不要认为我花个10块钱、8块钱，我弄个膏药贴个瓷我就拉倒了。我说了，点穴按摩的方法和中医中药的食补啊，往肚子里吃的药和外边的开穴各占半壁江山，一半的作用。而你贴了瓷就不管了，和你贴了瓷能以瓷代针点穴，这里边又各分半壁江山。所以原来也听过人讲，哎，我那穴位也贴膏药没用啊，或者怎么有一半作用没人家好，就是问你，你穴位贴了瓷，你点穴了没有，对不对？哎，所以大家一定要明确啊，这半壁江山的半壁江山，一半再一半，那就25%啊！啊，所以这点穴啊，一个穴位点上120下，一天点个3回到5回，饱餐之后不能点穴，饱餐后1小时开外可以点穴，啊，这大家把它弄好啊。这九星词我们又说了一天啊。作用不是说出来的，作用啊是点出来的，点穴嘛，是不是啊？点穴嘛，啊，点穴的目的是干什么呢？穴位是经络上的驿站，这些重点的保健穴，也就是我说的这九星药穴，这九颗穴位、九颗词，它就好比啊那个什么沈阳啊、徐州啊、北京啊、天津啊，那叫要塞啊，交通要塞，是不是啊？你小胡同堵个车能怎么着啊？不要紧，顶多叫微循环障碍。你交通要塞要是堵了车是要出大问题的，哎，所以把这些交通要塞九星词打通这九大绕穴，那对生命的健康是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。所以常有人跟我说一体多病，好，今天咱们就给一体多病出个招，一体多病九星词啊。今天的健康知识就说这么多啊。温故而知新啊，什么样的人能好病，什么样的人能长能耐能健康长寿，哎，就是你不要当耳旁风的去学知识，操练起来见真效啊，见真功。 以下是广告时间。蒲参牌蒲参康胶囊，本品是以葡萄籽、玉米淀粉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经功能试验证明具有免疫调节、抗疲劳的保健功能，适宜人群免疫力低下、易疲劳者，不适用于少年儿童。特别提示，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。以上是广告时间。徐老师您好， 咱们给大家说了风湿性关节炎的内因和外因啊。什么叫内因呢？啊，内因是篱笆墙没扎紧，哎，所以边呢就有狼来吃这个羊，啊，外界的风寒就会入侵嘛，啊，所以内因起决定性作用。啊，你说我把全世界的狼都杀了，啊，你杀得光吗？啊，所以亡羊者捕牢为上，啊，杀狼为下。这羊被狼给抓去了，给吃掉了，你得把羊圈修牢靠了，而不是满世界的找那狼报仇，是不是啊？哎，这叫内因啊。吃蒲参康补人的元阳之气，是吧？艾叶水泡脚啊，是吧？伏羲八卦台温经通络呀，是吧？哎，壮督脉、推任脉啊，哎，把人的这个汗毛孔关严了，把人的阳气提上来。啊，增强了人的抗耐风寒的能力，哎，这叫治根儿啊，治根儿。这说的是内因啊。下面说外在的因素。那外在的因素呢？这风湿，就离不开风、寒和湿啊。所以四季养生啊，为什么说叫春捂秋冻啊？这捂它有两重含义，一是捂住了别让风寒入侵，二是捂住了要把体内的阳气给它生发出来啊。所以春天捂一捂，既能防病又能治病啊。所以风湿的人您别着急脱棉袄棉裤啊，宁可多捂一捂，是不是啊？自然界当中的六邪当中的这风寒湿是自然现象，春天风盛，冬天寒盛，而长夏时节这湿气比较盛，是不是？特别现在有空调了，是吧？夏天那个空调房间的寒和湿皆盛，所以风湿怎么得的？啊，一大半的人是夏天得的，啊，夏天得的，啊，真正冻出来的风湿少。哎，都是热天，是吧？汗毛孔开着，啊，人呢，天热的时候贪凉，他就招风湿，啊，所以这个风湿啊，并不是北方人的高发病，啊，你看那个，秀才不出门，啊，便知天下事，啊，那是秀才，啊，那个医生不出门，啊，你说治不了天下的病的。啊，所以医生啊，哎，一个是你要坐诊，二一个呢，哎，一定要什么呢？啊，行万里路，啊，祖国各地，你给哪块的病人治病，你要到哪儿走一走，啊，你包括你像咱们广东、海南，是吧？是吧？啊，云南啊，你这样的气候四季都是非常温暖的，啊，你照常理讲，你这地方应该没有风湿病啊。而事实上呢，啊，我们却发现了，啊，广州，是吧？海南，是吧？云南，啊，包括四川，啊，你看云贵川，啊，哎，这些反而是什么呢？啊，风湿，类风湿性关节炎的重灾区，啊，病人还特别多，哎，什么道理呀？啊，天气热，人贪凉，湿气盛。哎，结果呢更容易得病。所以冬病夏治，冬病是冬天加重的病，夏天治有两个原因， 一个是夏天呢是疾病缓解期，有利于治疗；二呢，解铃还需系铃人呢。说夏天是得病的关键时期，是不是啊？所以说也是治疗的黄金时期，啊，这大家把闹清啊。下面把这个风、啊寒、啊还有湿，啊把这三个邪气的得病特点给大家说说，是吧？大家一定要知道啊，风往里钻叫得病，风往外冒叫疾病好转，啊，所以现在有的人他分不清，啊，你而且你这个风湿啊，你用仪器啊、化验数据查不明白，是吧？你那老太太说，哎呀，我这关节啊冒凉风，啊，或者说这风啊嗖嗖往里钻，你做核磁、做 CT 哪样能看得着？看不出来，是吧？所以这又一点证实了，啊，中医，啊，实实在在的，比西医要先进的多得多，啊，因为看不见的东西，我们说得清楚，你却不见得能够查得清楚，是不是啊？啊，所以佛经上说叫色即是空，啊，空即是色，啊，说你看不见，摸不着，啊，并不代表它不存在。而所有你能看见的东西，啊，也不一定能够长久的存在，是不是？哎，这是哲学，这是哲学。好了，甭扯远了啊，回来。风，这风邪的特点是什么呢？啊，游走不定。啊，游走不定。啊，你说我在这儿气度强，啊，防风，不让风吹过来，那防不了。啊，风可以绕过去。啊，所以说你看这三北防护林，好家伙，那树林得种多老远才能防这风沙呀，是不是啊？那沙尘暴从蒙古，好家伙，一直吹到什么呢？吹到中原，那你就拦不住。所以大家记住，风邪的特点就是游走。啊，说有的人，哎呦，我说身体那样窜着疼，你别说了，风湿。啊，那大夫没给我查出来，那只能说明他水平不够，对不对？哎，所以病不单是化验单啊，要把它感觉说清楚啊。风大家写到本上啊，风主游走啊，风主游走，是不是？你包括人得了中风啊，得了中风，口眼歪斜，是吧？走路跑偏，胳膊腿直哆嗦，这都是风啊，都是风游走嘛，窜着走，麻木，你说都是风，啊，这是风邪，寒邪，寒主疼痛，啊，这最常见的就是女同志那痛经嘛，是不是啊？哎，关节的冷痛，是不是啊？哎，肚子痛，结肠炎，这都是寒，啊，寒主疼痛。哎，着凉就疼。哎呀，我是老天气预报员，是吧？天气一变我就疼啊，腿疼胳膊疼啊，是吧？肩膀疼啊，啊，都是寒，啊，都是寒。第二条大家写本上，寒主疼痛啊，寒主疼痛啊。第三个啊，风湿，是吧？我们说的是两个，实际上说真正的风湿是风、寒、湿啊，是三样。啊，三样啊，你包括我们泡脚啊，脚泡的热乎的，你光脚丫子，大热脚丫子踩那个冰凉的水泥地，凉风就来了啊。洗完脚不擦干啊，那凉风就来了，是不是啊？哎，所以风寒湿他们都是相互伴行啊，很少独来独往啊，很少独来独往。湿啊，湿主什么呢？啊，湿主粘滞。啊，湿主粘滞，你看肩周炎，啊，胳膊抬不起来了，啊，类风湿，是吧？关节僵直，伸不开了，是不是啊？哎，那还有什么呢？给大家讲过痰湿啊，粘痰卡不出来的，喉那堵那一口气上不来，要命的痰湿，是吧？湿主粘滞，还有什么？啊，我给大家讲过痰湿啊，痰湿在血管里叫什么？啊，动脉硬化， 啊，把血管堵了，血液粘稠，也是痰湿啊，也是湿，是不是？哎，还有吗？还有啊，是不是？血脂高，血粘度高，眼皮都抬不起来，老打盹，老困倦，也湿，啊，也是湿，是不是？哎，还有吗？还有，啊，还有，啊，老是拉稀，肠道有湿。拉来拉去，长个息肉，长个结肠癌，你这不还是湿吗？小便尿不出来了，膀胱炎、尿道炎，你这还是湿肉，啊，还是湿肉啊，包括女性的慢性炎症，你还是湿。你看，所以你看，今年讲风湿，啊，把风、寒、啊湿，啊这三大邪气，咱们都给大家做做介绍，啊，别孤陋寡闻。啊，一说风湿我就关节疼，你为啥疼啊？啊，经络里边有湿啊，有寒呐、啊，啊，有风，是不是啊？另外你看那个风湿性心脏病，是不是啊？得风湿性关节怎么还涌现心脏病了？啊，风湿多伤关节不说，湿主粘滞，心脏就粘连了，那瓣膜坏了不得换吗？啊，所以呀、啊，牵一发而动全身啊，所以给人治病啊，教人家防病啊，你就得说说这里边的关系啊。你是不是风湿啊？啊，风主的是游走啊，寒主的是疼痛啊，疼痛。湿啊，湿主的是粘滞啊，粘滞啊，这三个特点啊，而且他们不是孤立的啊，往往掺和到一起让人得病。哎，所以中医说风寒湿是吧，三邪，邪气嘛，三邪啊，合而为痹啊，什么叫痹呀？啊，这个痹就是小儿麻痹那个痹，就是不通了。啊，合而为痹，啊，不通则痛，啊，所以导致关节炎了。啊，所以呀、啊，我们现在看看平时我们医院诊断的这些病啊，哪些属于风湿啊？啊，老寒腿是不是风湿？哦，是风湿。啊，手脚发凉，老出黏汗是不是风湿？啊，也是风湿啊，也是风湿啊。滑膜炎、关节痛是不是风湿啊？也是风湿。滑膜炎是啥？是湿，有疼吗？疼，有寒啊，一热啊就减轻，一凉啊一凉加重，啊不能劳累，没错，粘滞了是吧？啊，这是风湿啊，风湿啊，你包括那冬天啊，冷水洗了头啊，生的头疼病。啊，也是风湿啊，也是风湿。哎，所以和风，和这个游走啊，和寒啊，和这个疼痛，和湿，和这个关节僵直，是吧？活动屈伸不利，这有关的病啊，它就都叫风湿病啊，风湿病啊。所以不要一说风湿就老想关节。是不是啊？那风湿病也可以得在肠子上，啊，是不是啊？得肠子上，是吧？也可以得在头上，啊，得在头上。啊，这是把，风湿病啊给大家介绍详细了。风湿病怎么治？啊，风湿病怎么治？啊，这是邪气导致的病。自古到邪不压正啊，是不是啊？那我们如何用人体内的正气来去掉人体内的邪气呢？是不是啊？风寒湿啊，这三邪我们用什么来对抗啊？对不对？哎，你开门讲究是一把钥匙开一把锁，是不是啊？哎， 那个万能的钥匙是小偷的，对不对？那治病呢，是吧，也要讲一把钥匙开一把锁。风，五脏六腑当中谁是管风呢？肝是来管风的，是不是啊？哎，所以治风湿要养肝，肝血足则风止，肝血亏则风动啊。所以呢，帕金森老哆嗦的，我为嘛给他吃当归丸呢？啊，没文化不懂。哎呀，当归丸治女同志调经的，我帕金森你给我吃它，你看看，肝风内动生震颤，这风嘛，你肝是管风的，你不调肝你调谁呀？所以治风湿一要治肝啊。为什么呢？肝主风啊，啊，寒呢，对不对？这寒怎么治啊？啊，寒则温之，是不是？哎，所以啊，身体内能够温暖的啊，能够温暖的是谁呀？啊，有人说是心脏啊，心脏五行属火嘛，是不是？心脏五行属火，但是它没办法来温暖人的经络。所以温暖人的经络的，我们从中医脉诊上来说，是吧，一个叫肾阳，一个叫命门，一个叫肾，一个叫督脉啊，说的还是两个啊，不是四个，你别啊。所以啊，治寒啊，所有疼痛的朋友注意了啊，温经通络往哪儿温呢？啊，要往命门上温啊，往命门上温啊。所以炒菜啊，那个火要烧锅底儿，你别烧锅沿儿，是不是啊？烧锅底儿，哎。所以治风湿啊，治风先治肝，是吧？治寒先暖肾啊，怎么暖肾呢？啊，考命门啊，考命门啊，补肾精啊，补肾精啊，喝葱草黄金酒，是吧？啊，培固人的肾精的，啊，培固人的肾精，是吧？这是风湿的治寒啊，治寒。何以治湿啊？啊，何以治湿啊？啊，五脏唯有脾化湿。啊，大湿就是水了，是不是啊？哎，小湿就由脾来化，大湿就得行水利尿，所以脾肾皆可治湿。啊，所以治湿疹，哎，抹炉甘石洗液用激素，这俩哪个是治湿的呢？啊，都治不了。湿疹三连方，啊，玉米须子熬水，啊，行水利尿。山楂丸饭后吃啊，化的是痰湿，是吧？啊，艾叶水再洗一洗，再抹点三七粉或香油，这管什么呢？啊，这是宣肺理气，啊，宣肺理气。那肺和湿有关系吗？这个大家，你要中医入门的这块，我的知识你可能不大容易听懂，是吧？啊，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，举个例子，出去旅游去啊，啊，走遍祖国大好河山啊，听那个导游啊解说啊，说这个什么呢？湿地啊，森林啊，这就是啊我们地球的肺啊，海洋是吧？地下水啊，这就是我们地球的肾啊，地球的肾啊，你看人有五脏。是吧，地球也有五脏，是吧？所以说你像那昆明云南闹干旱啊，森林叫起火，那就是咳嗽了，是吧？为什么闹干旱呢？地下水干了啊，肾亏啊。所以我们云南的朋友要重点的补肾啊，闹干旱啊，树林老容易自燃，老有森林火灾的，你要知道啊，叫肺肾两虚，哎，所以咱们云南的朋友吃冬虫夏草，哎，天人合一啊， 啊，地球的肾亏了，啊，咱们把人的肾补足了，对不对？哎，地球的肺咳嗽了，啊，咱们把咱们的肺润好了，常喝温热的水，是吧？哎，所以地球也会得病，是不是啊？地球也会得病，啊，一样的道理，啊，这就叫天人合一啊，天人合一。举例子说肺，啊，说肾，啊，说脾，啊，说脾。肺管着天气，啊，肺管着天气。肾管着地下水，脾呢？脾管着大地，啊，脾管着大地，是不是？哎，那个是谁呀？是苏东坡啊，苏东坡。啊，东坡先生晚年生活比较潦倒啊，被这个人奸臣迫害啊，放逐到这个海南。啊，海南，刚去的时候啊，这个东坡先生很郁闷，哎呀，啊，说泱泱大国啊，难容我东坡一人呐，啊，你看给我放到这么个小岛上，哎，后来呢，这个苏东坡呀，在海南岛啊，和这海南人民三年啊，建立了良好的友谊啊，良好的友谊，哎，东坡先生也就顿悟了，参禅嘛，啊，参禅学佛，顿悟了。啊，说海南岛是个岛，啊，小岛很美啊。说我们泱泱大国又何尝不是一个岛啊？啊，其实全世界都是岛，啊，只不过大岛小岛，啊，因为地球70%以上是海洋，是不是啊？我们就被这海洋包围着，什么大西洋啊、太平洋啊，对不对？印度洋，对不对？哎，你再大的陆地，它也是个岛。啊，所以只不过岛大岛小罢了。你看，谁这个，哎，你看看这诗人，感觉他的意境，哎，他就能宽慰自己。你这都不挺好的，什么？他说的是有道理的。哎，所以你看人诗人那个格局，是不是啊？海南岛是个岛，是不是啊？我们地球啊，何尝不是个岛啊？啊，何尝不是个岛？哎，所以人要有这样的心境啊，要有这样的格局。肺脾肾，肺是天气，脾是土地，肾呢，哦，肾是海洋和地下水啊，这大家把它记清啊，把它记清。所以啊，我们吃普参康胶囊养的是身体里边的太阳啊，元阳之气啊，土呢能就生化万物。冬虫夏草是什么呢？啊，润肺补肾。为什么吃这虫草不上火呀？啊，吃冬虫夏草养人的五脏，啊，叫风调雨顺。养肺就是养天气，是不是啊？啊，养肾呢就是养地下水，啊，兼以调脾呢，啊，就是养着大土地儿，啊，这个大家把它掌握好。今儿呢算把风湿说明白了啊，把风湿说明白了，又举例子又打比方啊，为什么让大家明白？哎，我还是那句话，知病者治之而能成也，所以大家一定要明白，难者不会，会者不难，不会看病的大夫他一定不会治病，对不对？所以疾病的诊断在先，治疗在后，这个是不能本末倒置的。 以下是广告时间。营养屋铁皮石斛西洋参红景天胶囊，本品是以铁皮石斛提取物、西洋参提取物、红景天提取物、淀粉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经动物功能试验证明，具有增强免疫力、缓解体力疲劳的保健功能，适用于免疫力低下者，不适用于少年儿童、孕妇、哺乳。特别提示，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。以上是广告时间。徐老师您好。 我常跟大家讲啊，养生啊，哎，是来给人防病、治病、健康、快乐、 长寿来服务的。啊，他不是修汽车啊，你换个零件就得了，是吧？啊，他也不是修桌椅板凳，你搁钉子钉好了，铆钉铆好就得了，不是的。啊，人啊，人是会劳动，劳动创造了生命本身。人呢，人又有他的家庭，有他的工作，有他的社会责任感。人呢，又有他的亲情，又有他的喜怒哀思悲恐惊。所以人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结合体。那么给人治病，就不能像给阿猫阿狗一样啊，只是打针开刀，是吧？给汽车啊，只能上润滑油或者换机器零件啊，都不是。所以对人的疾病的治疗，如果脱离了人文的关怀的话，那么就缺乏人性。但是现实生活当中，真正的疾病治疗又有几家医生，是不是啊？又有几位郎中能够多一些人文化的关怀呢？人生百病根在五脏，人有元气，元气十足，五脏六腑全自动，人可百病不生。人无元气，元气大亏，何以养五脏？五脏失用，百药不灵。所以好多人呢，得了病治不好，他不找自己的原因，他说那大夫水平不够，他说那药物含量不足，他从来不找自己的原因。而事实上呢，是吧？元气大伤的人，五脏没有气血濡养了，百药不灵啊。不是药不起作用，是药到了身体没有元气，它没法起作用。反之，过多的药物，过多的药毒，会更进一步的去耗伤人的元气。有人说吃药可以补元气，是吧？还有人说吃药可以大补气血，这都是在说谎，因为他们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元气。那究竟什么是元气呢？元气呀，它不是我们吹的那口气儿，也不是肚子里边那个胀气。元气是什么呢？元气是母亲十月怀胎孕育父母的气血精微之后，十月怀胎一朝分娩，他给后代给儿女的那一罐子生命本源的能量。这个元气后天吃药是无论如何也补不进去的。所以元气生来它就与生俱来就那么多，叫先天之本。所以人的元气多还是少是先天，是父母的圣经，是母亲的十月胎育孕育而成，对不对？那么后天呢，吃药是补不进去的。所以后天人们只能是靠着这一罐子元气滋养五脏，滋养生命。而我们再通过生活当中的饮食，食五谷杂粮蔬菜水果禽蛋，这叫饮食的精微。睡眠，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，阴阳更迭来运化，再加上我们生活的运动，我们的情绪来进行操练。 所以元气吃药是无论如何也补不进去的。所以元气是什么呢？是吧？往深了说，是我们的，是吧？生命本源之气。往简单了，往俗了说，是吃药补不进来，是吧？而且生命还会不断消耗它，而只能通过像存在银行里边的存款一样，等着它涨利息。利息从哪儿来呢？啊，遵循天地之道，养之蓄之，吃饭睡觉走路。所以这是元气的真正的定义。土可以化万物，牛肉、鲫鱼、猪蹄儿、山楂、大红枣，太阳落山的时候把它包上，冷水下锅，早晨太阳出山的时候，香气四溢，色如琼浆，是吧？味美甘甜，不能加任何的佐料，喝了它不用你消化，100%的为人所吸收，百无禁忌，人人皆可用。怀孕的母亲，满月的娃娃，重病的老人，是吧？健康人，是吧？养颜美容，体衰多病，滋补强壮，健康长寿，人人可以用。今天说风湿性关节炎的，是吧？它的一个辨证实质，是吧？我们上节给大家讲了风湿性关节炎四级啊，关节冷痛为一级，对不对？关节障碍为二级。如果出现结构破坏的变形、骨质疏松为三级，内脏损害、风心病已成、脏腑受损为四级。所以啊，我常问那个风湿病的病人，我说你病得重不重啊？哎呀，我疼得可严重了。你看外行啊，只能说明你症状严重，所以外行只能听热闹，内行人呢，咱们要听门道啊，看病在何处，是在四肢百节，还是在气血经络，或是已经深入脏腑，病在膏肓。老子说自知者明，所以作为病患者，对自我疾病一个正确的认识是非常重要的，是不是啊？国家培养一个医学硕士，是吧？上了高中，上大学，从大学开始算是7年呢，对吧？高中都是学基础课嘛。培养一个医学博士不过10年，是不是？所以当你这病得了10年20年，你还一无所知的时候，所以这病不病你的，病谁呀？是不是啊？所以老话常说呀，叫久病成医呀。啊，我很不相信这句话。久病成的都是庸医，病那么久还没治好，那不是庸医是什么呢？所以病者治，小治3月，大治3年，是不是啊？3个月没见效的叫不治，3年没治好的也叫不治。所以治病啊，它的确是个100年的大计啊，但是啊，不能没有迎头的小利，啊，没有眼前的症状缓解，你光说给我们治好，10年8年治好，那都是骗子，啊，所以我希望大家能明确，疾病者小治3月，大治3年的道理。那么话又说回来，人得病和治病，正好是一个相反的过程，啊，所以治病也要耐得住寂寞，啊，不要图快。图快上激素的后患无穷，图快吃毒药毒副作用的饮鸩止渴啊，大家把它闹清楚。 那么风湿性关节何以治啊？老一辈的大夫说治风先治血，血行风自灭，对不对啊？对一半啊，这样的大夫只能算半个大夫。为什么呢？所以这样治风湿的人都是大量的活血药、壮阳药啊、除风药。为什么说能治好一半呢？吃了药好啊，停了药风又回来了啊，叫治好一半。所以吃药好病不算好，停药好病方为真。所以中医说叫药到病除，是吧？外国人发明了一个名字叫终身性服药，所以外国人和药亲，所以外国人说的那个吃一辈子药，终身性疾病，是吧？都是庸医无能的托词啊！如果你谁信了这样的话，啊，现在崭新的21世纪科技大爆炸的时代，啊，你还相信说这病得吃一辈子药，得常年终身服药，你还信这话，啊，你就让鬼子给蒙了，啊！所以中医说什么呢？叫药到病除者为上医，是吧？药到，把药用到位了，病除，病去掉了，病除药止，是不是啊？所以中医里边没有什么终身性服药吃一辈子药的说法啊。你说我也碰着这样的中医了，那你那个中医啊，啊，就是被那个外国大夫啊给赤化了这大家要明白啊。啊，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，中医都改挂滴流了，扎封闭了，都改吃药片了，用激素了，所以说中医灭亡论也不是什么无稽之谈，应该是给我们敲响了警钟，不能让中医失传。怎么不能失传？后继有人吧。风湿性关节炎的脏腑调节篇。风湿性关节炎呢有四度啊，我说的这个度是疾病的程度。一度的风湿性关节是寒凉疼痛最为轻啊，所以有的人找我呀，徐老师关节疼啊，我说疼是最轻的，疼是最轻的啊。一度啊，止疼消肿用磁疗，是吧？用温灸，是吧？这是风湿性关节的第一度，叫疼痛寒凉啊，雷声大雨点小啊。第二度，哎，这关节结构就破坏了啊，有的发炎了啊，有的肿胀了，有的积液了，是不是啊？有的积水了，是吧？有的化脓了啊，这第二度比第一度就重了。化毒湿，除急性的瘀阻。